好，翻到嚟今个礼拜嘅一周经济专题啦，亦都可以系呢个我哋讲嘅商业啦，商业上边有啲咩嘢发生啦。但系咧，咁啊，今个星期咧，咁啊，由于咧嗰个民情都比较汹涌啊，大家嗰个焦点都喺呢个点解政府唔发电视牌俾阿王维基咧？吓，系咪因为佢做得唔好啊？定系因为政治上嘅立场有问题咧？但系个情况咧，就都好似系。政治上嗰個立場都有問題啦，但係咧，我哋咧其實最主要係想講翻，其實阿王維基佢嗰、那個其實嗰個商業上嗰個創舉啊，同埋一個企業家嘅精神啊，其實咧係為我哋香港係改變咗成個生態嘅。咁喺錄音室入邊咧，咁啊除咗有我大衛之外咧，咁亦都啊有阿杜比喺度啦嚇。 你好。 系啦，咁啊，亦都阿安东尼啦吓，用呢个经济角度去睇啦。咁啊，亦都邀请到阿威廉上嚟咧，咁啊，去睇下嗰个依家新闻究竟系点样样去影响嗰个情况啦吓。咁啊，当然亨利亦都喺度嘅吓。 大家好。 系啦，咁啊，亨利咧，咁啊，为咗为大家咧带嚟咧个商业上嗰个睇法又咁样点样样嘅。咁其实阿王维基其实系都几劲噶吓，根本上就系。 其實是一個很難得的人物的，就是以香港的教育制度，香港的土壤培養一個這麼有創意的工程師出來，是十分之罕有的。就是，舉簡單，可能他本身他不是讀 MBA 出身的，他後來他是拿到的EMBA， 他是讀這個電子工程出身的，他能夠是搞到電話回撥這件事，這個 idea 是即係香港人咧就好難做到嘅喎，你話如果係從事金融業咧，或者其他商業咧，香港人搞得好出色，而呢啲人咧多數都唔係工程科出身嘅人，咁啊可能我都唔想 stereotype 啊，但係見有部分咧啲朋友咧讀工程嗰啲咧都幾目讀，可能喺自己嗰個學嗰科裏邊咧，佢哋做得好專業，但係你話要去推廣一啲嘢，而係咧。創意嘢，而啲創意嘢係有商業價值嘅咧，同埋咧係同每個人日常生活都有關咧，真係比較少有嘅。 即係香港咧，不嬲都叫除咗文化沙漠之外咧，亦都係創新都係好有少。 其實我就覺得有少少係咩咧？即係英雄做時勢又好，時勢做英雄又好，其實呢兩樣嘢咧都發生喺阿王維基嘅身上嘅。 點睇咧？ 因為當日咧去搞個電話回撥嘅時候咧。其實這個是幫他找到第一桶金的，其實當時來說他已經移民了去加拿大了， 是 他在加拿大那裡只不過呢就看到就有這麼多人移民了來這些即國外的地方那裡但是當打電話的時候為什麼電話費可以這麼貴，即貴貴 成品，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打去加拿大打英國那些成十幾元一分鐘， 十二元一分鐘， 是的， $1.5一分鐘， 咁佢就係咩？即係無意中咧，我諗佢係無意中咧就見到可以有回撥，即係有電話回撥呢一樣嘢，可以令到個收費咧就大幅降低啊！咁跟住佢先至講就係話呢壇嘢係有得做，即係感覺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佢第一桶金嚟講咧，佢唔係刻意，即係唔係佢嘅創意，而係話一個因緣際會，佢係即係只不過係一個。時勢做英雄就是說他發現了一件事可以幫大家，是的，沒錯，你說商業觸覺這件事我完全認同的，即我覺得就是說，即大家其他人或者見到這件事都會，都不會有什麼感覺，但他就是覺得就是說，不是，這件事是有得做的，結果他就開始搞個商業回撥，其實這個就是什麼呢？這個就是說他，真真正正踏出他自己事業第一步咯。 他踏出第一步呢也都是就有時間有資源去繼續第二步了，其實我們看到呢，就是，根據資料顯示，就是，純粹作參考的，2006年呢王維基終於同意呢就提早8年結束他呢，就是，提供若干經營對外這個電訊線路和服務的獨家經營牌照，結束了當然不會自動退出， 其實這個道給阻你先，這個其實不是他的第二步，應該是在1990幾年的時候呢，他回來香港之後，即是他已經賺了第一桶金回來之後，他其實呢就開，那時候就開始去是什麼的，他是，鋪設那個寬頻的先鋒來的，其實呢就是，香港寬頻這一樣東西，即是劈價這一樣東西呢， 係為佢揾到第二，即係第二桶金嘅。 即係令到個市場咧就增加咗競爭性啦 嚇。係冇錯啦，因為你變咗就係話佢肯嘥，因為佢有第一桶金，佢有咁嘅資源去做佢嗰個香港寬頻，即係去啊，即係鋪嗰啲光纖啊，鋪啲網絡啊咁。啊，咁而令到就係話佢即係唔使話呢一樣嘢俾嗰啲入屋嗰啲，即係譬如話香港電信啊嗰啲壟斷曬啊咁。啊，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咩啊？即係我覺得王維基最值得即係令到大家覺得佢叻嘅咧，就係、是、不停咁就係用一個好似一個小矮人打到一個嗰個咩啊德哥 利 亞 人， 係啦 ，David and Goliath 啊， 冇錯啦，即係呢樣嘢先至係令到大家即係、就是、對佢有一種啊。即係覺得係一個好叻嘅人咯。 嗱，佢咧就未必係小矮人，咁咧就佢係高過我嘅，任何高過我嘅人我都覺得好高噶啦。但係咧，佢肯定咧就唔係大份嘅人，咁啊即係係 small skinny， 即係好瘦削嘅。咁啊個鼻哥啊特別咧就即係你知啦，我哋全即係人哋咁講，我又咁講，佢鼻咧就生得好靚嘅，即係一定咧係一事業有成就嘅人。咁啊，呢啲咧就唔係喺佢後來揾到第一桶金、第二桶金啊，揾到幾多億咧先至知道啦。原來咧十七歲嗰年都識創業啦，哇！十七歲啱啱中學畢業 ，form five 到喎，可以經營五間私人即係補習學校 啦 嚇。啊，仲咧佢揾到第一桶金揾到40,000蚊啊！哇！但係當時已經係好多好多錢，一個萬字已經嚇死我哋噶啦。咁啊，讀緊大學啦，哇！都繼續做生意。咁啊，21歲咧嗰陣時咧就喺台灣啊引進啲工程科嘅啲教科書啊。喂，當年咧好多啲唔知係咪翻版書咧，台灣啊大把嘅嗰啲英文翻版書啊。喺香港你買正版咧就真係即係非常之肉赤。咁啊，佢引進台灣嘅工程科教科書咧，就符合咗市場嘅需要。啊，咁啊，為好多人咧係即係減輕咗負擔，亦都咧自己係賺到錢嘅。 佢嗰陣時幫中大嗰個學生會嗰度搞啲活動咧，搞啲 activities 咧，啊，搞唔知係紀念啲乜嘢嘅時候，佢都係咩嘅，幫學生會嗰度揾咗幾萬蚊嘅。 等呢個人絕對係有 business mind， 喺個資本主義裏邊咧係最適合嘅角色。 佢亦都曾經自己亦都講過一句話，就係話咩咧？即係我從來冇擔心過點樣去揾錢。犀唔犀利？ 真系 哇，咁 大口气啊！ 哇，系啊，大佬，唉，真系啊，咁啊，即系系一个传奇性嘅人物嚟噶啦。 因为有一说就点样咧？王维基咧就中大毕业啊嘛，咁啊，应该系1985年中大毕业，佢系读工。 1985年啊。 系咁，但系佢1989年就移民加拿大啦。咁1989年移民1989年应该系。他移民加拿大之前就喺 IBM 嗰度做噶嘛，咁但係我睇翻之前嘅報道咧，話佢喺1980幾年嗰個時候啦，喺 IBM 嗰度做咧，年薪應該係100萬港紙。 哇！真係匪夷所思。 八幾年喎、啊，記住喎、啊， 八幾年買層樓幾錢？你知唔知？ 八幾年嘅太古城係幾錢啊？ 都係咁炒價錢。 30多萬嘅就好似係。 係啦。 30多萬啊！ 咁但係我睇翻佢嗰度咧，其實佢你睇佢王維基去做我。而家就唔好講電視主啦 ，OK？ 講翻用電信咧，其實我諗佢其中一樣嘢，佢幾聰明嘅地方咧，其實佢係睇到佢香港呢個電信市場啲人有啲咩需求。頭先大家都講過啦，又話哦，八九年之後咧，就好多人移咗民去加拿大啊、美國，有呢個需要打電話翻去。咁咧打電話只係其中一種需要嚟嘅啫。咁我哋早幾集都有講過，你就睇下嗰度嗰時有幾多香港人，你睇下當時淨係。TVB 而家我哋講 TVB 啊，當年租錄影帶喺加拿大喺美國個市場，或者成個澳洲市場有幾大已經知道嘅。 嗯， 咁但係可能係我睇翻譬如我今日你話講呢個 topic 咧，我睇翻少少呢個OFTA 咧，即係電信管理局講嘅資料咧。其實我諗王維基佢最聰明嘅地方就係佢見到咧因為嗰陣時而家就話兩個市場都開放嘛，即係固網市場，即係固網嘅市場同埋呢個流動電話同埋打 IDD 嘅咁啊，咁但係你不能不知咧，我哋嗱，如果我哋都即係我同阿安東尼啊，同阿杜偉咧，而家比較大咧，咁我哋記得未開放市場之前咧，只係得一間公司去經營嘅啫， 香港電信。 嗰陣即係基本係 香港電話公司啊， 係啦，即係我哋再之前我哋叫大東電報局啦，係咪？咁我諗呢間公司因為佢做咗咁多年嘅專利咧，我諗佢真係好多錢賺，因為我睇翻佢少少資料咧，你係諗都諗唔到咧，即係香港電話呢間公司咧，佢1981年已經開始鋪緊光纖嘅喺香港。 九三年的時候，拎全個香港的固網電話全部係數碼化，已經我諗冇得佢已經係即係香港電信已經即係做咗一個好好嘅基礎咧，即係話所謂嘅 infrastructure 嘅投資喺香港咧，令到王維基後期去做一個回撥電話嘅時候咧，因為你要熟香港呢個咁好嘅 level 咧，令到佢做嘅生意咧就更加好做。 嗯。 咁另外一樣嘢就再睇翻就哦，咁而家我哋成日話有啲咩地產霸權啊呢樣嗰樣啊九啊幾樣。但是你發現原來其實香港政府佢對於嗰個電信業嗰個開放咧，其實係去到九五年先至有開始開放嗰個固網市場嘅。咁而家你見到做緊固網嘅公司比較大嘅，都係我哋識嘅地產商做緊嘅啦。譬如可能係和記啊、新電信啊、新世界呢啲公司做緊嘅。咁但係就好奇怪就係呢啲公司咁大間去做，佢竟然都唔夠一個王維基去做。咁啊，真係會覺得係好奇怪。 真正嘅大衛咯，呢個 David 咯，打敗咁多個咁多件呢個過拉啊，過嚟啊。嗱， 其實 又好，你講。 電信市場會有個比較特別嘅好處，就係因為其實點解咧？因為如果話我係開放呢個市場俾佢嘅話咧，因為你本身個基礎設施已經起喺度，我只係需要同香港電話公司去租咧，佢一定要你容許去開放市場嗰時俾我做咯。咁冇理由投資。相對嚟講唔係咁大嘅，而家啲我哋所謂叫好大間嘅公司，當佢 step in 去呢個 market， 到後期再開放埋呢、這個IDD 嘅市場，冇理由係做到而家即係我哋感覺做得最大，或者而家都係第二大嘅，就係呢、這個係呢、這個王維基嘅公司，呢樣嘢係真係諗都諗唔到嘅。 嗯， 係啦，我哋想問翻阿威廉啊，阿威廉。 是 喂，你咧就即系识得工程师多啦。嗱，呢个王维基系工程师，你识嗰啲朋友咧，你觉得工程师其实即系好似呢个王维基咁有创意嘅，真系咪唔系好多咁咧？ 即系我个人觉得都系嘅。其实佢即系如果我哋或者冇话从呢个工程师讲，即系从八十去睇呢件事，佢就话觉得佢唔系打巨人咁啦，佢系嗰个胆识。佢打嗰個位咧，係全部都係即係好創新嘅。你冇人即係啲好似，如果你死讀書嗰啲人係唔會諗到會去咁樣打一場咁嘅仗。 首先啦，就講翻啦，即係我哋八十後咁嘅王維基咧，就一樣就非常偉大嘅發明，就係而家咧都唔係叫偉大嘅，改變咗香港人嘅一個銷售同埋生活習慣啦嚇。咁你而家見到咧啲電信盈科啊，或者係其他嗰個電信公司喺度街度做 promo 啊，做 sell 啊，同埋或者 credit card 啊，點樣樣喺條街嗰度咧去將人幾條街啊，去 sell 你張卡。其實呢種咁嘅形式嘅銷售方式咧，就王維基發明㗎啦，當初當年係 啊。哦，即係通街銷售。 係啦，冇錯係啦。咁亦都係香港呢、 可以走到，即係可以靈活咁樣邊條街又擺個咩啊，跟住就學做嘅銷售。 即係打遊擊咁嘅銷售方式啊，係啦。 因為我叫 guerrilla marketing 啊嘛，即係話如果好似群工做法咧，就即係 遊擊戰。 係啊，租間鋪都慳翻啦，好似。 咁亦都係香港特殊條件啦，你個人口密度去到咁高嘅時候先做到啦。你試去加拿大做咁嘅樣嘢，條街都冇人嘅。 咁啊係，都話頭先阿安東尼有一句好啱聽，就是、時勢做英雄啦。啊，其實我估咧回撥呢家嘢咧，一早已經係存在嘅，即係呢個可能啊，係呢條渠道一度存啊。咁你依個時勢咧，啱啱呢個移民潮嘅時勢咧，佢識得把握咧，就採用咧就達點講？唔係應運而生，唔係應運而生啊，係大行其道。咁歷史上都有啲咁嘅嘢嘅喎。嗱，而家我哋講話呢個蒸汽機啦，蒸汽機咧就係亞特發明啦嚇，喺工業革命嘅時候，十八世紀末發明嘅。事實上咧，呢個係一般嘅講法。根據歷史嘅即係考證咧，二千年前咧喺當呢個希臘人統治緊埃及嗰陣咧，有個人叫 Huron 啊 ，Huron of Alexandra。亞歷山大的 Huron 就邊個字咧？北美洲有五大湖區嘛，最大蘇必利爾湖嘛，其中個比較細嘅湖叫 Huron。 佢專發明嗰啲嘅嗰啲蒸汽嘅用嗰啲咁嘅機械人咧，就俾國王表演噶嘛。 係啦， 有蒸汽機械人嘅嗰陣時候，我記 得已經發明咗啦。咁但係咧，咁啊將呢個發明咁俾皇帝睇到，皇帝話有鬼用咩？亦都唔需要用啦。我哋而家大把奴隸，何需要 power 咧？使乜有用機器代勞咧？ 即 係配合唔到個時勢就冇用。 封建王朝嗰陣時候冇計啦。咁而家要配合資本主義社會，梗係乜都掂啦。 啊，即係嗰個你一言驚醒夢中人啊！頭先阿安東嚟提出咗呢個 point， 係呢個配合時勢係好緊要。當然佢有一定嘅呢個聰明才智咧。因為講翻頭先咧，王維基嗰個特色咧，點解佢係王維基？點解佢咁 special 咧？就係、是、即係我咧，對都係學識好膚淺嘅啫。但係你一般嘅觀察就係、是、咧，做工程嘅人咧，佢係好多 discipline， 好多規條需要 follow。他才可以造就到一個工程師的，但凡任何人成日都要 follow 咁多規條的話咧，一定咧係扼殺咗佢嘅創意。 即係呢位人衰啲講係墨守成規啦。 啊，我就唔會用呢樣嘢，佢哋好 discipline 嘅人嚟嘅，佢可以咧係有咗呢個工程師嘅基礎，同時有另外一個腦袋係有創意嘅咧，真係咧就即係怪，即係講衰啲咧又話係即係怪物嚟嘅，就係 rare combination 啊。好罕有的組合啊！喺香港呢個咁嘅環境啊， 即係同我哋上一集講嗰個 Tesla 嘅情況有啲啊類似啊嚇，即係阿 Elon Musk 啊， 係啊 Elon Musk 啊，係啊，就上一集啊，係啊罕有嘅奇才咯， 啊將幾樣嘢可以合埋一齊，又可以商業化運作，但係同時亦講又保留咗原本佢工程嗰個思維嗰方面嘅優勢咁啦嚇。 其實有段時期咧就好多公司咧想請啲 sales 咧，唔係請嘅人咧，最理想嘅學歷咧就係佢哋嘅 undergrad， 佢哋嘅本科啊，學士嘅時候咧係一個工程或者一個 technical 嘅底嘅，而係咧個 master 咧就係 MBA， 咁佢就有齊兩面，咁啊應該咧就無往而不利，所向披靡嘅。咁實際上係點咧？咁我就唔知啦，真係 work out 成為點？呢個係好理想嘅嘢嘛，一個人有齊兩個腦袋，又有創意，又識得揾 business idea， 同時有個好好嘅技術 technology 嘅基礎啊。咁但係喺香港有呢種嘅背景人應該係唔少嘅，唔係個別嘅。但係真係喺市場發揮得到另外一件事。 啊，杜飛，你知唔知咧？其實好多 iBank 咧，啲投資銀行咧，啊，佢哋請人嘅時候咧，佢哋唔係中意請啲讀 finance 啊，或者讀 management 啊嗰啲嘅。 啊，點解咧？嗰啲幾好啊，有咗啲。 佢哋反而係中意請啲唔係讀呢方面嘅，譬如話係讀 history 啊，讀其他科目啊嗰啲人走去做。 哦，咁樣啊？點解咧？係咪佢就爭白紙容易啲訓練啲咧？ 我猜想就係話佢嗱，如果你嘅知識方面，你可以慢慢一路做一路吸收， 即係再學嘅，即係入到去。 反而你個心理質素方面，即係或者係對於嗰、那個譬如話對於歷史啊，或者對於其他嗰啲即係涉獵嗰方面啊，咁即係可以令到你譬如做嘢嘅時候咧，嗰、那個情緒啊或者咩嘅時候係會比較即係嗰個 EQ 係會比較高啲，即係感覺上。 嗯、但是 EQ 的修行呢 ,EQ 呢会不会跟个人修行有关呢？而反而觉得就是说，譬如你读 Humanities, 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可能、啊、即有部分的学生呢，毕业生呢，他们看东西的宏观层面是会比较阔一点呢。咁对发展，譬如这些一定是比较大的公司，需要的人呢有些 vision 呢、你入来做呢、 是的，没错，我都是这么想，即是你变得就是说。 在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好遠古嘅年代啦。 開始 那些年啊，用咩？那些年啊，即係呢個八十年代中後期嘅年代啦嚇。咁嗰陣時咧，就 IBM 咧，佢哋請人咧，請呢個 programmer 咧，竟然咧就唔係一定要你係呢個電腦系畢業嘅。咁啊，請埋曬啲咩人咧？啲咩歷史系啊，咩哲學系，去重新訓練過。因為佢覺得 IBM 佢哋自己有一套。嘅方式嚟，你喺啲大學，全世界大學攬攬埋埋啲人咧，可能學壞咗師，咁啊倒不如咧揾幾張白紙翻嚟，佢重新寫嘢寫落去。咁啊，我有幾個同學真係入咗去 IBM 做喎，原來就唔係讀 computer 嘅。所以大家你無論大學咧讀緊乜科都唔緊要，最緊要咧你自己努力得噶啦。際遇嘅嘢好難講，時勢咧係經常變，唔會永恆咁滯嘅，即係咁 stagnant 嘅啊。 如果你睇翻頭先阿安東嚟講樣嘢咧，就我令我諗起咧，就我之前應該係舊年我睇嗰套電影咧，叫唔知你有冇睇過，叫《孖展 call》，叫《孖展風雲》，就係、是、嗰個Kelvin Spacey 做嘅。咁啊，其實佢嗰、那個個故事個藍本就係講呢個雷曼兄弟破產噶嘛。咁啊，佢裏邊咧有個人咧就係、是、嗰個叫 Jeremy Irons 咧，就做嗰間公司嘅老細啊，就話突然間唔知啊計嗰條 formula 話公司 hold 住嗰啲嘢咧，就隨時會爆鋪噶嘛。係。咁你如果你有睇嗰套係啊，你發現咧真係阿安東嚟講係啱嘅。佢呢啲咪 investment bank 佢請嗰啲人咧，我 夜晚晚翻去開會噶嘛。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做嗰、那個而家做 Star Trek 做啊、做閃撲嗰條友啊嘛。咁啊，跟住話叫佢解釋誒，俾佢聽究竟係咩情況。跟住佢講一籠嘢咁，我話你可唔可以用啲用誒同人講嘢嘅方法解釋俾我聽？佢咧就係、是、讀咩咧？就係、是、讀嗰個唔知咩咩咩誒火箭唔知咩發射嗰啲 physics 嘅。咁佢就請咗佢去做啦。咁另外佢有一個做得比較再耐啲，佢嗰個老細咧，即係跟住第二日啊晨早已經俾人炒咗個阿伯咧，佢又係個工程喎，佢係讀咩？佢好笑，唔知佢話去揾佢，叫佢唔好爆大鑊出嚟咧。咁原來佢係讀嗰啲誒 civil engine 嘅，咁佢就喺度同佢坐喺度講話啊，我計過啦，呢兩條誒呢度起條橋，咁就誒一個鐘頭幾架車行過，咁一嚟幾架車行。好多人咧係有呢啲 engine 啊，或者有啲誒科學嘅底嘅，你見佢唔係全部都話哦。即係讀嗰啲咩咩環球金融管理啊，好似唔係請呢啲人喎，應該。 環球金融管理係入到一間公司先管理再學噶嘛，就唔需要喺個大學入邊學噶嘛。 即係我講阿黃維基，黃維基佢真係我哋即係我自己個人睇啦，對佢嗰、那個做法咧係覺得佢好特別，因為佢即係除咗你哋頭先講佢話打巨人啊，或者從工程師出身啊，但係佢最叻嗰種嘢係話佢會同。即係佢敢去做，同埋政府去溝通咗先去做，即係呢啲係有個外交嘅手段添啊！仲有， 係即係好似佢如果喺擺喺政治， 溝通能力一定好強嘅， 絕對一個非常叻嘅政治人才先。咁啊，講翻啦嚇，咁啊，點解會咁注意佢啊？因為當然啦，係發電視牌嗰個咁嘅因素喺度啦。咁啊，由於啊政府冇發電視牌俾佢咧，咁就佢嗰間公司就裁員咗320人啦。但係呢320人咧，居然咧就會同個老細講咧，我非常感謝你係喺度俾我機會，我喺度啊工作啦咁樣樣。咁啊，王維基咧做一樣嘢咧，好特別嘅嘢就係咧，佢每個員工都係會寫翻封親筆嘅信俾佢，話咩支持佢啊，同埋有翻啲比較多嘅恩恤金咁啊，大大話話都派咗300萬嘅。 500萬 啊咁啊，所以就話 佢啊咩嘅啊5000到4000嘅，即係佢嗰個。做少過3個月嗰啲咧，就俾5000，即係額外俾嘅，即係勞工補償之以外啊。咁咧就如果多過3個月嗰，即係多過3個月嗰啲咧，就好似係10000。咁如果繼續留落嚟幫佢做到年底一定咩嗰啲咧，就唔知20000到40000嘅。 即係睇到係佢喺呢個叫做人際關係啦，同員工關係嗰個手腕係非常之厲害嘅嚇、啊。即係唔係下下都話我係高高在上嘅，但係。佢就擺出嚟，我係 friendly 嘅，大家係都係想搞好個事業咁解嘅啫。啊，呢樣嘢啊，我唔知佢係點講咧，即係陰謀咁講，佢始終一個商人，就懂得計算同埋係呢個企業家啦嚇、啊，即係好聽啲嚟講。但係佢始終會好識利用個媒體去點樣樣令到自己係一個被迫害啊，或者係令到自己係站喺道德高地之上啊。 嗱，應該咁嘅理解咧，就係話如果你睇佢嗰個情況咧，就其實佢公司嘅溝，即係呢種我諗真係佢公司嘅溝長，即係佢公司可能唔係成立好耐，員工亦都唔係好多，可能係幾百人。咁但係佢哋公司有佢可以去demonstrate 一種類似公司嘅溝長咧。咁我唔會覺得嗰啲人係患咗呢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其實佢有啲似 Steve Jobs。如果你見佢可以感動啲員工咁樣，或者係佢你見佢話而家啲人話去撐佢，一個禮拜都唔夠。有幾十萬個 like， 係咁一日啦，一日已經20-30萬個 like， 一日30萬， 係啊， 咁即係其實某個程度上都唔係可能性嘅，即係一就因為佢個人本身係有一個魅力啦，即係好似阿 Steve Jobs 咁樣啦。咁另外一個樣嘢咧，就係真係可能咧，幫佢打緊工嘅員工啊，或者係去喺 Facebook 裏邊 like 佢嗰啲人咧，對而家存在緊提供緊收費電視嘅 provider 咧嘅厭惡程度咧，都應該係幾足夠嘅嘢。如果唔係，會咁反彈嘅啫。 其實黃維基都講過咧，佢點解咁即係咁覺得自己能夠喺打電視呢場仗係贏咧？佢就係話利用佢對員工對 TVB 個不滿，然之後將佢哋激發起佢哋呢個不滿嘅情緒，係會令到佢哋士氣啊，同埋佢哋個鬥心啊，即係最緊要個鬥心強咧。其實佢有好多嘢就係、是，即係好似以前咁嘅打巨人都係你要去打香港電信。你都要有嗰、那個，即係令你成班人去打，你都要俾一個希望，即係成個係一個領導去打呢場仗嘅人咯。 即係 morale matters 啦，啊， 即係同某前呢個數碼廣播嘅領導人同啦嚇，咁啊嗰個咧就咧好黑 sell 嘅，就成日話俾人呢個迫害啊，話俾人打壓啊咁樣樣咧，但係咧就個支持者咧就嚟嚟去去都嗰扎嘅啫，咁王維基就唔同，佢因為 soft sell 嘅 ，OK， 佢從來都冇講過佢話自己係點樣樣係慘啊。但是呢就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呢就覺得他很慘，覺得要支持他。 因為其實他的員工個個什麼呢都還在維護他呢，第一大家都看到一件事，就是說他什麼呢，他那個他不能做電視，不是去炒他們的，而是政府炒他們的，其實變相是。 是啦，就是很 就是冤有頭債有主， 是不知道怎樣去營造到個氣氛是可以轉了，是對過政府的。 即係佢另外再攞嗰幾百萬出嚟派俾啲員工嚟講咧，嚇更加即係呢樣嘢更加深埋人心，啊！即係第日如果佢真係攞到牌嘅話，你話呢啲人會唔會同佢卜心卜命？ 所以亦都係令到某大政治評論員， 你炒我都多謝你。你睇下呢個咁嘅心幾難揾啊！哇，幾難製造出嚟啊！ 系，亦都系。 如果真系开到，系 TVB 有烂嘅，啲人全部过档噶啦。如果你咁样， 而家喺个势咁样。嗱，最后啦，即系有少少补充咧，大家都知道王维基喺事业上啦，喺科技上，喺 business 方面，喺 marketing 方面嘅即系成就啦。但系咧有大家可能忽略咗有另外一边咧，佢咧就自己都系一个好家长嚟嘅。咁啊，經常咧，以前咧係寫啲親子嘅文章啊，做埋親子節目啊，咁樣。咁啊，我都有幸咧，曾經監製過佢嗰啲即係佢嘅家長節目，都幾多嘢講噶，都可以係可以絕對可以做到咧一個稱職嘅節目主持。 總之係一個非常有魅力嘅人啦，嚇。咁啊，亦都係某大政治評論員咧，亦都係話不如個個都想話咩打破呢個僵局啊，即係參選呢個2017特首，咁不如就王維基啦嚇。咁你就想點講？即係嗰個參選翻特首咁啊，改變呢個香港咁嘅非常不公平嘅現狀啦，即係曾經有咁嘅幻想喺度啦 嚇。佢冇呢方面嘅野心咧，可惜。 係冇錯，自從咧講嚟講去，佢都係一個企業家、一個商人，同政治咧係從來都係唔好想拉上關係嘅。 資本主義社會嘅中流砥柱 系啦，咁呢个节目咧亦都系唔系谂住系讲任何啊鼓动人啊上街啊去呢、這个参与社会运动咧，只不过系一个商业一个企业嘅角度去睇翻分析翻，其实王维基嘅成功之处其实真系有佢个人嘅独特啦，同埋嗰个系魅力喺度啦吓。 嗯， 好，咁今个星期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星期咧我哋再睇下有冇咩最新嘅或者最 hit 嘅嗰个商业嘅情况或者经济嘅情况咧，为大家报道嘅好。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多谢。